海边夕照漫长，四季的风窗边悠然卷过，春雨夏暖日秋凉冬相干，却有个季节快将到访，仍然在盼望。旁人不会像我有这季节的感与觉，瓶中枯萎的鲜花再开，风般的记忆数过远方的国度，夹带了爱意再吹到我，仍然相信预觉，你会以双手抚慰我，能修补当天所失去的温馨的笑声，融和掉悲伤冷漠，你会刺去归往昔那样重新的爱着我。星光照引路向，这灿烂美丽红叶最后都枯干，仍静静夹在日记册内。四季的风窗边悠然卷过，春雨夏暖日秋凉冬相干，却有个季节快将到访，仍然在盼望。旁人不会像我有这季节的感与觉，鲜花再开，风般的记忆数过远方的国度，夹带了爱意再吹到我，仍然相信雨过，你会以双手抚慰我，能修补当天所失去的温馨的笑声，融和掉悲伤冷漠，你会刺去归往昔那样重新的爱着我。有这季节的感与觉，瓶中枯萎的鲜花再开，风般的记忆数过远方的国度，夹带了爱意再吹到我，仍然相信预觉，你会以双手抚慰我，能修补当天所失去的温馨的笑声，融和掉悲伤冷漠，你会刺去归往昔那样重新的爱着我。